第22集，齐宏志这人也怪，不乐意给受害人小云赔偿，却愿意花重金聘请傅云宪。案子口头聊不起，他准备回去给傅云宪更多详细资料，提前走了。傅云宪虽与齐宏志同是客人，倒有主人的架势，起身送对方出门。出了大门，马秉元巴结着傅云宪说：“ 傅爷一会儿还想怎么消遣？” 但傅云宪仿佛没有听见这话，一双眼睛只看向一个地方，目光默默，嘴角微微上翘。不远处，半昧不明的街灯下，许苏正跟一个卖古玩旧物的老头聊得欢实无比。他蹲在一摊子破烂前，手里抱着几件半假不真的东西，许是在跟老头砍价，手舞足蹈，嘻嘻哈哈，一脸学生志气，一副少年心性。城市入了夜，风吹树梢的声响宛如天籁，傅云宪也觉得外头的空气特别新鲜。马秉元见傅云宪没回话，又喊一声：“ 傅爷。” 傅云宪其实听见了，但听见了却不想回答，仍静静地望着许苏，半晌才冷淡地回答：“ 不消遣了。” 他转身往会所里走， 再玩两把。 回到牌桌上，大概是送钱的金主不在，傅大律师手气不比先前，基本只能输赢持平。差不多散场的时候，马秉元突然问：“ 刚才那个小孩真是傅爷的侄子？” 傅云宪摇头：“ 不是。”“ 那怎么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呀？” 马秉元是真不明白。“ 他是我一个当事人的儿子。” 傅云宪取了支烟叼进嘴里，马秉元与另一个律师同时掏出了打火机，巴巴地递上去。许文君案轰动全国，傅云宪也由此登上职业生涯的顶峰。反应过来许苏姓许，马秉元恍然大悟道：“ 哦，怪不得傅爷出入都带这个小子，感情是活招牌活案例。这一个人抵得过千万媒体啊。” 见傅大律师接的是自己递过去的活，另外律师把打火机收回兜里，笑呵呵地插嘴：“ 俺许文君的儿子带身边，就是咱傅律的勋章。” 对方意在拍马屁，奈何傅云宪毫不领情，随口吐出一口烟雾：“ 不是勋章，是挽联。” 这话说得颇有几分煞气，但细究两人认识之初，确实是傅大律师的蒙难之使。当初傅云宪是许文君的辩护律师，跟着当时的搭档一位资深老律师去看守所等候会见，常常一等就是一整天。看守所今天会见时客满，明天公安检查要提讯，反正前前后后拖了半个多月，愣是没让见人。好容易会见成功，许文君见了傅云宪第一句话就是：“ 哎，傅律师，你可来了。” 在此之前，傅云宪只在苏安娜的相册里见过许文君，他完全无法想象那么一个英俊洋气的男人竟是眼前这副佝偻老迈又肮脏的模样。会见室里确实异味弥漫，许文君说着竟掩面嚎啕痛哭起来。后来磕碰多了，就连傅云宪的搭档都嫌这小伙子死脑筋，劝他：“你这性子不适合搞刑辩，早晚得被人弄死，还是趁早转行去干民商事吧。”会见难，阅卷更难，申请排非更是难上加难，重重阻碍。 哎， 一审到二审，搭档都换了人，傅云宪起初惊愕震怒，继而失望痛苦，最后幡然大悟，奋起抗争，始终一个人在坚持，身边陪着的只有一个不经世事的12岁少年，声声喊他大哥。到底还有一秦一鹤的好官，他的赤诚与执着打动了承办法官，只差一步就拿到了发回重审的死刑复核裁定书，许文君竟已被提前枪毙。今时今日，傅大律师名震全国，翻手云覆手雨，对这类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曾是代表公平正义的 现在沦为了阶下囚，曾要取人性命的，现在跪求对方救自己一命，真是讽刺极了。傅云宪坐姿自疑，夹着烟，翘着腿，一只手掌盖在因旧伤复发钻心般疼痛的膝盖上，居高临下半晌，对他们微笑说：“我要1000万。”食髓之味，名利真是好东西。许苏不愿意傅云宪接齐天的案子，但是他劝不住傅云宪的。他以前劝过，以理晓之，以情动之，结果往往是徒劳一场。到后来哀莫大于心死，终于意识到劝也是白劝，傅云宪早就不是他所憧憬仰慕的那个大哥了。他现在把名利看得比什么都重。齐弘志在傅云宪面前不可能说假话，分明已经认了儿子齐天做下的阿杂事。许苏没有看到更多案子的材料，但傅云宪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看样子还真能指黑为白，把原告打成被告。趁傅云宪白天在外头应酬，许苏悄悄去小云的暂住地调查了一番，听邻里说这对小情侣为人挺好，男方虽然暴脾气，但事情发生之后依旧很疼惜自己的女朋友，他们都早出晚归打几份工，打算在这大城市扎稳脚跟后就结婚的。许苏想到了瞿玲与程烟，愈发觉得这事儿挺荒唐。齐弘志不是当地人，这回来见傅云宪也住在酒店，许苏打听出齐弘志住的地方，打了个电话，以齐弘志司机的名义按自己的审美给他叫了个上门按摩的。门铃一响，门一开，酒店房间里的齐弘志就愣了，门前站着一个眉眼艳丽的大美女，身着一件合体的中式旗袍，玲珑曲线毕现，正笑着问他要不要客房服务。哪有猫儿不偷腥的呀，可能觉得儿子的事情已经摆平了，齐弘志心情不错，欣然接纳，往背上抹上油，没摁几下，按摩女就借口去厕所，悄悄把许苏放了进来。许苏又塞给女人一些钱和一件扯烂了的旗袍，嘱咐她悄声换上。齐弘志闭眼等待，很快就不耐烦了起来，嘴里连声催促着：“ 哎，怎么还没好啊？”“ 这就好了。” 许苏掐出一个细腔的女声，走到闭着眼睛的齐弘志身后，装模作样的替他按摩起来。许苏劲儿铁定比女人大，摁得齐弘志十分满意，哼唧不迭。许苏看了看表，见时间是差不多了，他忽然停下来，拍了拍齐弘志的肩膀：“ 你是傅律师的那个？” 齐弘志一回头就傻了眼，一时没想起许苏的名字。